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仍然是我和 Cindy 一块儿和大家一起讨论第十五课 Lesson 15. Hi, Cindy. Hi, Ginger. Boy, I wish we had more chance to talk about the last lesson, but it looks like we need to start 15. Okay, Cindy 还在留恋上一次课讨论的两国的不同，我也很感兴趣，因为我们都对文化和国家民族之间的不同呢充满了好奇和兴趣。 I believe we have a lot of time and chances to talk about it later. Oh, great. Okay, 我们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讨论的。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第十五课的第一部分 Section A, 仍然是从单词开始。 New words, new page. Equal, as, logical, creative, agree, real, physical, in general, strong, mean, inferior, ought. Okay, thank you, Cindy. 这次的课文呢是比较严肃的题目了，是 men and women. Right. 所以呢，我们的单词呢也就往这个方向发展了。希望大家能够在以前的掌握的单词的基础上，更好的感受这些单词的一些内在含义。第一个，平等。 Equal. Equal. Equal 可以是个形容词。 Mm-hmm. These two are equal weight.这两个东西都是一样重的、 mm-hmm. These two are equal. 这两个完全一样，也可以用作动词，我们一会儿在课文中就会发现这里呢用作是动词更好一些。我们看看像什么一样。 As 怎么讲呢？我们就要想啊，他的脸像个红苹果。 The little girl's face is as red as an apple. 她的脸像个红苹果，小姑娘的脸像个红苹果。As red as an apple. I've got one. Mm-hmm. How about the people in China are as friendly as the people in America? That's a great sentence, Cindy. People in China are as friendly as people in America. I've got another one for you. Your English is as fluent and clear as a native speaker. Thank you, Cindy, for that. That's very encouraging, actually. 我们看到了，我们一会儿就说出很多 as 像什么一样啊，这个我们以后还会接触到，希望大家也尽可能的用一下。然后呢，我们看到逻辑和赋予逻辑思维的 logical. Logical, 可能心里已经发现了。我们一谈到逻辑 ,logical, 听到没有？这个有点相似。逻辑的中文翻译就从 logic 过来的。 Mm-hmm. 那么它的名词原本是 logic, 就是前边的五个单词 logic。如果我们说逻辑 ,logic, 有逻辑性的 logical, 一加上 co, 我们这个就变成形容词了，请大家记住这里课出现的是形容词，有创造性的 creative, 所以这里的形容词也是从名、动词变过来的 create, 不要后面三个单词 create 加上 e 就是这个、动词创造，有创造性的 creative, 同意 agree, 这是一个完整的动词。I agree with you. 我同意你的意见。 真正的 real。 我们学过 really， really 就是 real 再加上一个 ly 构成的副词，那么 real 呢是形容词。我们看看身体上的 physical， physical 体格上的，体质上的，身体上的都是 physical， 是个形容词。有时候呢可以用作 bodily， 但是用 physical 更多。一般说来 in general， in general， in general 通常的说，一般的说，强壮有力的 strong， strong。 It reminds me of one of my classmates when、yeah. I was at college、 uh-huh. one day he was praised by the teacher。 Wow, you are strong as a horse。 Oh, that was in America? No, in China. You are strong as a horse because the teacher was practicing her English. Okay. Okay. 这个 strong 是我想到了以前我有一个很多年前一个同学。 Hey, why did she say he was strong as a horse? What was he doing? Yes, he was an athlete. Oh, he was an athlete, okay. 我有一个体育运动非常棒的一个男同学在班上、mm-hmm. 有一天老师要练英语了，看着他就说 You are as strong as a horse. 正好我们这里有 strong, 有 SS 这样的用法呢，就非常恰当。当然这句话对他来说我们当时哈哈大笑，从此呢这句话也就记住了。 OK, 再往下看，意味着，意思是 Mean 这里呢有动词做动词用。下面一个比较差的 inferior 这是较差的，虽然有比较级，但这个词本身不是比较级。 inferior 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带有比较性质的一个形容词。这个词呢应该说我们会经常用到的，课文中也出现的，是一个使用难度比较大的词，请大家记住 inferior。 然后呢应该 ought I ought to let you know before you come to the classroom、 mm-hmm. 你来课堂以前我要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今天上什么课，这样你就有所准备了。 在翻阅浩如烟海的英语读物时，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聆听了五彩缤纷的广播节目后，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我知道语言学习要用点滴来积累，于是自学英语让我有了收获的机会，或许我的伙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记住我在这里。 咨询电话6515-9223。 And let's look at text A, man and woman. Text talk.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And let's look at text A, man and woman, a very serious topic. Yeah, very kind of controversial debate. Okay, controversial debate. Debate, 辩论 controversial, 引起争议的辩论，关于男人和女人，或者我们说男性女性的话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所以我们看看在这课文里这两段讲到了男女的什么问题。 OK, the first paragraph please. OK, many people believe men and women are equal in every way. They believe women are just as intelligent as men. They also believe that in business women are as logical and creative as men. They don't believe that women are better parents than men. They feel that men can be just as good with children as women. Very good, thanks, Cindy. 我们看这里有三个论点，这个论点呢都在句子的第一句话里边说得很清楚。我们往往把这种非常重要的话叫什么呢？叫做 topic sentence, the first sentence in the paragraph. 第一句话我们讲 Many people believe men and women are equal in every way. In every way, 在任何一方面 men and women are equal.男性和女性都是平等的，这里我们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绝对的比较。 In every way, 我们以前学过 In many ways, 那个是不完全肯定的，就是有许多方面是一样的或者不同的。今天我们是 In every way, 在每任何一个方面，在每一方面都是平等的。 那这种平等是怎么表达的呢？首先就是 intelligent， intelligent 聪明度，智力上的构造 intelligent。因为很长时间妇女受歧视是认为妇女的智商不够高。 They believe women are just as intelligent as men， 是一样的， just as intelligent as men 是完全一样的，这一点是不含糊的。 They also believe， also believe in business， 这也是很长时间的一个传统观念，是什么呢？ Women are women 和 men不太一样做生意。可是呢，我们这些相信男女平等的人呢，认为 in business women are as logical and creative as men， 就是说在做商业商务方面，妇女和男性呢也是同样具有逻辑性和创造力的。这一点推翻了很多世俗的看法，而且证明也是有可能的。They don't believe that women are better parents than men。 换了一个，我们一般都认为，因为在读这一段课文以前，我自己都认为作为 parents 女性要做得更好一些，一般是moms are better parents than dads。 这里讲他们认为男性同样做很好的家长。They feel that men can be just as good with children as women。讲到了三个方面。 Do you agree, Cindy?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I'm a little old-fashioned. Mm-hmm. I think women can manage the home better, in general. In general. 通常一般来说 in general, women can manage the home better. 可以把家里管理得更好一些。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优秀的人，男士管理家庭也管理得很好，但是毕竟还是有不同之处的。所以呢 in every way， 在每一个方面 yes or no 都值得我们考虑。 We need to take time to think. Right. Okay, that's the first paragraph. Let's move to the second. Most people agree that there are some real physical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general, most women are not as strong as men. Most women are not as tall as menIn general, women cannot run or march as fast as men. I think I agree with this. Yeah, that one, I do agree with this part of it. 对，这个里边分歧就很少了。就是什么呢？讲到身体的结构，我们都知道男女是有别的，我们都在做着男性不能做或者女性不能做的一方面的事情，这是必须要有别，如果没有别也就没有人类了，这个是毫不含糊的。所以我和 Cindy 都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都是同意在身体方面 physical differences。 Cindy, do you think the difference should be in the singular form here or the plural form? I think it should be in the plural form. 我们现在认为可能是印刷错误，这个 difference应该是 differences, yeah. 请大家加一个 S 在后面，因为什么呢？ Because there's more than one difference. There are some real physical differences. 因为动词用的是 are, 这个 are 表示这个 difference 必须是 differences, 不然 are 就没有出处。这就是我们经常提醒大家注意的语法中的前后一致问题，在这里显然是印刷上的失误。好，我们在这个第二段里边没有太多的区别和争议，就是说 not too much controversial debate on the second paragraph. 我们都认为在 physical 方面，就是身体和体能方面，我们是 men and women are different. Okay, now the last paragraph. But that doesn't mean women are inferior to men in any way. They ought to be equal. 这是一个非常有总结性的句子。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第二段。Men and women are physically different. Right. But 就是尽管男性和女性在身体上是不同的，比如说女性没有男性结实，女性没有男性跑得快，女性没有男性的身体体能强。But that doesn't mean women are inferior to men.In any way. Right, they shouldn't be treated differently. Right. Treated inferior. In any way, 在任何一方面都不意味着 女人比男人差。To be inferior to 就是这样使用的。Inferior 没有其他更多的用法，它不用来修饰其他词。Many people think in sports, some people are inferior to others. Do you agree? Really? Yeah. Some people think that. Yeah, because in sports,、mm-hmm. I think I'm inferior to my brother because I just do not have enough we call spatial intelligence. And that's the strong point、with him. But intelligence...doesn't have to do with sports so much. Yes, we call that multiple intelligences、 oh. for the human. 我刚才跟 Cindy 讨论，就是说 inferior to 的意思。我比如说，我要和我们家运动能力很强的兄弟比起来，我就不如他。I am inferior to my brother in sports. 为什么呢？就是我的运动能力要比他的差。这一点呢并不是什么歧视，而是事实。他就是运动型的一个人，而我呢不是运动型的，我是、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是灵感型的。 To be inferior， 由于我们不能随便的认为，就是 In general It doesn't mean women are inferior to men。 然后呢最有力的一句话， They ought to be equal。 嗯， 他们应该是平等的、 right.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I think that's a powerful statement. Right, right. They ought to be equal. 在这一刻呢，我们虽然就这么很短的三小段，但是我们谈到了一个一直以来即使在认识上清楚，在行动上也很难做到很合适的一个争论性的概念，就是 men and women。 请大家从现在开始逐渐用英语进行思维，而不仅限于文字方面的。如果在这一课里边你只是对文字感兴趣，你很难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OK? Mm-hmm. And anything you'd like to say about men and women, Cindy? Well, just、like it says in this、 you、 last have, paragraph、 yeah. mm-hmm. that、women are not inferior to men, that they should be treated as...、 Equal. It says here they ought to be equal,、mm-hmm. meaning they should be treated. Do you have brothers、 equal. In your family? Yeah, I have one younger brother. Okay. Is he treated...、the equally in your family with yours and you and your sisters by your parents? Well, I think they're more careful with my sister and I. And they because yeah, we are girls. Because we are girls, so they maybe let him do more things. Physical things. Physical things. Yeah, that's true. That's a good point. So, yeah, they're a little more nervous with girls, I think, than boys. Okay. They think boys can maybe better...take care of themselves because they're physically stronger. Okay. So、 Physical. They're not afraid. Okay. Yeah, that's very good. For the boys, they're more afraid for the girls. Okay. Yeah. Cindy 的家里呢，父母反倒是更关注女儿一些，然后对儿子呢，显得更那个粗放一些，是因为什么呢？他们觉得女儿应该受到更多的呵护。Yeah, that's the common sense with many parents. Many parents, I think,、 okay. all over the world.、Yeah. Okay, thank you for that. And I think we've come to the end of today's discussion. Okay, great. Bye, everyone. Bye. Hey, 大家好，欢迎您再次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Well, it's a new week. It's a cool week. And it's a cool lesson. Lesson 15, Section A, Text A.Men and women， 这一课呢，我们要谈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想这可能也是人类比较永恒的一个话题，就是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谈一谈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区别。Well， 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短语 as 什么什么 as， 这也是张老师的意图所在。通过这样一个比较，希望大家能够熟练使用。As 什么什么 as， 或者是 not as 什么什么 as 什么什么。OK， 我们现在呢来从头复习一遍。Many people believe men and women are equal in every way. Every way 意思呢就是在各个方面。以前呢我们曾经学过这样一个短语叫做 in many ways， 在很多方面。我想大家呢可能还记得这个 equal 呢意思就是平等的。Be equal 啊，要求是平等的。Believe 意思是相信。Believe. They believe women are just as intelligent as men. 这里边呢出现了一个词 intelligent。intelligent 意思呢就是智力很强的，这个单词呢我们在上一课也学过，谈到 Queen Victoria 维多利亚女王的时候呢，曾经有这样一个句子，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可以翻到第133页来看一下。她说 She was not one of the most intelligent rulers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The most intelligent rulers.这里边呢出现了一个词，就是 intelligent。 那在这里边呢谈到男人和女人的区别的时候呢，又是这样说的， They believe women are just as intelligent as men。 从智商的角度来说呢，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许多人是这样认为的。 They also believe， 同时他们还相信什么呢？ In business， 意思呢就是 in business world， 在商场上Women are as logical and creative as men. 女人呢也是和男人一样的，富有逻辑性，并且呢富有创造性。Logical, logic, L-O-G-I-C 是它的名词形式 logic. Logical 呢是形容词，是比较有逻辑的，是这样一个意思。Creative, creative 意思呢就是富有创造性的。比如说像艺术家就是应该是creative 就应该是富有创造性的，动词呢是 create， 形容词呢是 creative。 creative Are you logical? Are you creative? 您是不是也富有逻辑思维呢？您是不是也富有创造性呢？ OK, the next one， 前面呢说到了 many people believe、they believe， they also believe，大家注意到这个句式的变化是层层递进的。那又谈到 they don't believe， 他们不相信，不相信什么呢？ That women are better parents than men。 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不相信的，就是说女人比男人更擅长带孩子。从表面上看起来呢，女人好像更适合带孩子，比方说幼儿园的老师，女教师呢就比男教师多得多，但是这一点呢，经过研究发现呢，很多男人呢在带孩子方面呢也是比女性做得好。And they feel that men can be just as good with children as women. 我想在这一方面呢，可能给男人的机会比较少一些，所以呢，他们认为呢，这个如果是在带孩子方面呢，男人会做的和女人一样好的。Can be just as good with children as men. As good as. Okay, the next paragraph. 接下来呢，下一段又谈到了在这个体制上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些区别。Most people agree， 很多人都是这样相信的，这个同意这样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呢？ There are some real phys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这一点呢可以说是非常肯定的，在体质方面男人和女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In general 就是说总的说来，一般说来， Most women are not as strong as men。从肌肉结构、骨骼结构上来讲呢，女人是不如男人强壮，所以体力活方面的男人表现可能更多一些。 Most women are not as tall as men， 很多女人呢不如男人高，在身高上是比不上男人的。 And in general women can't run or march as fast as men， 一般来说呢，女人呢也不如男人跑得快，或者是行进更长的距离。 March 就是行进的意思。 The last oneBut that doesn't mean women are inferior to men in any way. 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女人在哪些方面的能力呢，就比男人低啊，这个不及男人。Be inferior to somebody， 意思呢，就是在某些方面不及什么什么，比别人略低一等。They ought to be equal.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是呢它却告诉我们说呢，男人女人从实际角度来讲呢，确实是在某些方面是有区别的，但是呢这并不能影响男女之间的平等。同时呢，男人和女人之间呢只有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相互包容，才能够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我想在谈到男人和女人的区别的时候呢，这个收音机前的您是同样有发言权的。比如说您和您的老伴之间这个儿女之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请大家呢把您的切身感受和体会记下来。好，周敏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祝您学习愉快。